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58集。知道你惹到了谁吗？乔生闻言挠了挠头，他没说话，就看着秦冉的左手。秦冉是左撇子，这件事几乎全校都知道，眼下他左手打着石膏，刚刚骨科主任也说过，就算用实验室那些实验药，秦冉也要有一段时间都不能用左手。但高考就在后天，除非时间倒流回去，不然他拿什么手去考呢？眼下听秦冉的话，病房里的人都觉得他过不去不能高考这个坎，真的怕他伤心，所有人都顺着他。林思然连忙改口， 你能参加高考，你当然能，你多牛逼啊。 程管家也很上道， 哦，对，秦小姐，你想什么时候去高考就什么时候去。 秦冉他不想理会这群人。程俊拿着一袋药从外面进来，手机是打开状态，他在接江回的电话。云城一中车祸的消息被封锁了，但程俊在包厢谈话，中途直接离开，表情还非常不好。云城的几个人打听一下就都能打听到。秦冉出事的消息也就走漏了。 不是意外。 江回知道一点秦冉跟前队还有风楼城之间的事情，在电话里询问程俊，怕有人寻仇。程俊低眸，病房里人多，他只是风轻云淡地回了一句， 不是。 需要人手吗？ 江回眯了眯眼。程俊把药放下看了一眼，然后从里面拿出了两瓶药，单手拧开瓶盖。 用不到你的人。 他挂断电话，这一边的江回却是挑眉， 看样子真惹到他了。 谁胆子那么大，京城都没有人敢惹那位，这人是不怕死的吗？江回想了想，还是拿了外套站起来。旁边的秘书问他去干嘛，江回拿出了手机准备联系江冬夜。 我去看看热闹。 京城最近都没有这么热闹呀。程俊挂断了电话，然后把四粒药装在一个盖子里递给秦冉。陈管家拧着眉头看秦冉的胳膊，又是担忧又是难受。看到程俊把药给秦冉，他连忙去倒水，手还没有碰到一边的玻璃杯，程俊就已经倒好了水，顺便也把水递给了秦冉。程俊看着秦冉吃完了饭也吃完了药，才站直了身体，用眼神示意陆兆颖出去。两人刚出去，程木也正好上来。 我他妈！ 在秦冉面前，陆兆颖一直忍耐着，脾气没有发出来。门一带上，他手中捏着的烟都是粉碎的。 主谋是谁？ 他闭了闭眼。在这之前，他不知道跟多少人吹嘘过秦冉，也经常围观横穿一中秦冉的封神帖，以五科全市第一的成绩玩虐所有人。他休学了半年，这会儿刚回来，学校论坛上又全是关于他的帖子，还有人开帖猜测今年的黑马，秦冉赫然在列。陆兆颖甚至准备好了一个大横幅，还买了云城市中心最大的那块广告屏幕，准备秦冉高考成绩出来后全城庆贺。谁能知道这会儿出现了这样的事。程木完全了解陆兆颖此时的心情，他也笑得冷狠。 孟欣然，京城孟家的人。 京城有孟家？ 程俊眯了眯眼看向程木。 一个不入流的家族。 陆兆颖记得这个人，孟欣然以前是 OST 的替补，跟秦冉也有过矛盾，陆兆颖还因此让人动过孟家，没想到孟家竟然还这么不怕死。 够胆。 陆兆颖直接把捏断的烟扔到垃圾桶，然后往楼梯的方向走。 查到他在哪了没？ 程木跟上去。 在林家。 陆兆颖当初一句话就把孟家闹得鸡犬不宁，甚至于差点被挤出京城。这会儿直接惹到了秦闪。孟家就算是一只猫有九条命，也不够这个孟欣然挥霍的。林家午饭时间，今天林景轩没有出门，在楼上书房忙碌自己的事情。 云光财团官方消息要月底才能出来。 林景轩坐在电脑面前，戴着耳机正在跟风慈通话。他电脑上面是一个三维图。风慈应了一声才开口。 哦，你知不知道秦冉受伤的事情？ 林景轩一手按着键盘，一手拿着鼠标，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心一颤，按错了一个键，然后直接删除。 受伤？ 他直接站起来，声音一紧。过两天就是高考了，最近一段时间林家因为有两个高考生，气氛十分紧张。秦冉在这个时间段受伤？ 我爸刚刚去了医院，听说是左手骨裂，一个月不能动。他是左撇子吧？ 风慈摇头。 说来也怪，怎么刚巧就在高考前两天呢？ 林景轩伸手关掉了电脑，本来十分漠然的脸上附上了一层忧色。 他在哪个医院？ 他一边说着一边往楼下走。楼下孟欣然心事沉沉的，手上拿着没有任何消息的手机，从外面推门进来。林奇叫他，他也没有听见。秦宇跟林奇等人都坐在餐桌边等着吃饭，孟欣然刚坐到椅子上，林景轩就从楼上下来了。 哥。 秦宇朝林景轩笑笑。 你去哪儿？ 林景轩走到大门边顿了顿，然后看向宁晴。 秦冉出了车祸，应该是参加不了高考了。阿姨，这件事你知道吗？ 听完这句话，刚坐到桌子边的孟欣然手猛地攥紧，只是没有人注意到他的神色。宁晴抬头惊讶地看向林景轩。 他没事吧？ 左手骨裂，死不了。 林景轩的眉头轻轻地皱着。宁晴这个态度让他十分烦躁，他没有多说，直接离开。他走后，桌子上的一群人面面相觑。林奇放下了筷子，眉头微拧，有些担忧。 怎么在高考的时候遇到这样的事情？还是左手？ 那姐姐今年就参加不了高考了。 秦宇看着林景轩出去的背影，抿了抿唇。半晌，他又笑出声来。宁晴听林景轩说秦冉没有什么生命危险，就松了一口气，心情挺复杂的。 人没事就好，他参不参加高考有什么区别？ 想了想，宁晴又看向秦宇。 玉儿，这段时间你别出去，你的那双手不比旁人，千万保护好。知道了，妈。 秦宇收回了林景轩的目光。上次秦冉右手受伤的时候，陈淑兰跟自己说过，秦冉并不是左撇子。不过这件事说不说，宁晴觉得无所谓。毕竟秦冉那个成绩又休学了半年多，考不考试对他来说真的没有区别。让别人以为他不巧出了车祸所以考不上大学，倒也不是那么特别丢脸。一边坐着的孟欣然在听到秦冉不能参加高考之后，手似乎是松了松。他拿起了筷子，低眸扒了一口饭，垂下的眼眸中全然是嘲讽。之前因为秦冉，他在林家在学校三番两次受挫，最后还被踢出了 OST 战队，地位一落千丈。秦冉好不容易休学了半年，一回来学校里论坛里都在讨论他。 孟欣然原本以为秦冉成绩差到老师都不愿意管，谁知道第一次期中考试就给了他一个惊喜。游戏、学习等等等等，孟欣然所有引以为傲的一面都被秦冉碾压，一颗嫉妒的种子萌芽，直到长成参天大树。他注意过秦冉回来之后也没有一次来过林家，孟欣然观察得很细致，很明显秦冉跟秦宇之间关系并不好。没有林家，没有秦宇的照拂，秦冉在孟欣然眼中真的不足为惧。纵使现在孟家大大不如以前，可是也不是秦冉能碰的。孟欣然低头看了一眼手机，微博、网上都没有动静，他松了一口气。没有人关注，秦冉也就翻不出来什么大浪。他加了根菜，还没吃，外面的门卫就匆匆忙忙进来。 林先生，不好了，外面有人闯进来了。 孟欣然侧了侧头，看向门外的方向，完全不知道外面这群人是为他而来，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惹到了几个大佬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